硫磺岛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88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5点，跌2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6，升4.8；阿里巴巴122.6，跌3.1；中国电力3.81，跌5.3；美团247.8，升3.2；斯摩尔国际51.95，升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369，瑞士法郎8.46，澳元5.54，加元6.094，新西兰元5.311，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6.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3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38美元，卖出1,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收费广场。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这一段挤塞的龙尾去到克兰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咧，车多缓慢噶，龙尾喺德宝花园。另外，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交通比较繁忙，咁影响到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码头围道近乐山道。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近浙江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邻街车多半慢，龙尾公主道近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大埔仔村慢车，龙尾去到银影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断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3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的故事。宋云辉从金州来到东海，成为东海化工厂的副厂长。雷东宝因为行贿遭遇牢狱之灾，而杨秦亦都来到东海发展，仲将市场做得风生水起。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王牌节目《青春交响曲》拥有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我们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海林、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妍、 Pamela、 阿 Don， 我们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们是青春交响曲。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一位本地的音乐创作人，而他的音乐就是偏向玩 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也是很合听的，这首歌也有强劲的播放率。 XT Frenemy Wasted all the feelings I couldn't find the reason why did it happenWe talked about our lovers, got wasted in the night. How could I get it right? Tell them I'm your enemy, enemy. Drowning into jealousy, jealousy. I'll hold on to this memory, memory. Turns out we are frenemies, frenemies, frenemies, frenemies. 这首歌都有不错的反应啊，朋友加敌人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音乐人 X 的 Frenem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号星期四嘅收工音乐啊，系 耶叻仔啊，你今日唔使提啊， 系啦，咁但系有样嘢提下大家啦，两样嘢，第一就我哋今日六点钟嘅嘉宾将会由 Mike 曾比特介绍佢派台歌《奔跑吧》啦，亦都叫做总结一下佢今年嘅新人之路啦， 冇错， 大家如果心水清都发现咁啱，今个星期三位都系今年嘅新人， 系啊， 嘅访问啊， 新人 week 啊，我哋今个星期 系啦，大家回顾下去到年尾啦，叫做咁、嗯，另一样就系我哋嗰、那个。社交平台啊，都要继续等大家 follow 啦，够诶几多啊？三几多啊？我哋 三次 系咩 ？Anyway 系嘛？三次系啊，差几十个啦，咁啊就会睇到我哋两个当年嘅 唔好啦，呢啲 唔好提啊嘛， 呢啲回忆唔好提啊，呢啲回顾最好唔使 post 出嚟啦。 咁、哦、我哋回顾其他嘢啦，因为今日寻晚啊。 呢兩日啦，已經開始見到喺網上平台嗰度會見到大家，因為可能apply 咗唔同嘅串流平台，咁已經會有一啲幫你總結今年你聽歌習慣嘅一啲數據出現。 係年年都有嘅，咁啊今年我覺得都好似幾得意嘅，因為唔同嘅平台你會見到佢有啲唔同嘅特色走咗出嚟嘅。 係，因為譬如頭先都有同阿攝講開，咁佢用嗰一個嘅平台咧。佢啲 terms 幾得意， 佢嗰個係咩字頭啊？佢用 K 字頭 哦 ，K 字頭嗰、那個。係 啊，佢嗰個有趣嘅地方，佢用嗰啲 terms 咧，平時咪最多話哦，你 top ten 或者 top five 聽得最多嘅咁。佢幫你整理咗一啲嘅數據啦、 okay ， 或者你今年新認識咗幾多嘅 artist 啦咁。係，咁但係佢 send 嚟睇嘅嗰個字咧，叫做報復性聽歌之最。 好笑啊！呢、這個好幾得意，好地啊！嗰件事好貼地啊！即係唔係即係就咁話俾你聽？哦，你今年聽過最多嘅歌就係邊首啦？聽咗幾多次？即係唔係就係咁？有呢啲。都得意喎，我覺得係 啦。其實嗰個所謂報復性咧，佢有解釋，即係話你 loop 得最多嘅，即係聽得最多咁解嘅。咁啊，佢會連埋個次數。咁你睇下，你就會即係你睇呢啲數據，你就會了解到，我原來我今年咧自己聽歌究竟聽咗啲乜嘢啦。好似我覺得一路睇嘅時候，心裏邊有一種好似以前做大學嗰啲 project 咁啊。就是 data analysis 啦，即系你望住 你大学做呢啲咁咩？ 要啊，毕业论文要做呢啲啊。 Okay, okay, okay, okay. 出去做访问，攞晒啲数据翻嚟，然之后就要 分析 佢，系啦，就是、data analysis 系啦，你有个 result， 然后有你就 analyze 佢究竟有啲乜嘢现象喺里边。是会发生到，然后你要尝试解释它，就要找一些 theory support 咁样样啦。 而家呢啲 music platform 系分析紧你个人啊，即系个 list 系分析紧你个人到底呢一年个状况到底系点？因为歌曲其实好反映到一个人嘅状况啊嘛，有时候即系你听啲咩歌多，可能都会某程度上反映到你个人今年系开心啊、唔开心啊，定系点样咧？咁呢啲 data 我觉得都几有趣嘅，你可以睇下你嗰啲 band 嗰啲 data， 睇下佢今年嘅状态咯。 跟住會講，譬如講阿攝哥先啦，佢聽嗰個 K 字頭嗰個，頭先講報復性聽歌之最就會有三首你今年 loop 最多噶啦，亦都有歌手之最啦，係啦，咁然之後亦都有放閃之最呢、這個得意啦。 放閃之最係咩啊？即係 話 最係咯？點樣佢點樣判定放 閃之最？邊一首歌今年陪你度過24情人節？ 哦， 我覺得呢個得意喎。 喂， 這個、 可唔可以講？可唔可以講佢係咩嘢啊？講唔講得㗎？ 佢嗰只係告五人啊，披星戴月的想你啊， 我知呢只 电视剧嗰只歌啊 ，OK 都合理嘅，都合理嘅。我想讲咧，谂翻起如果我细个咧读书时期已经有呢个功能嘅话咧，我好肯定放闪之最会系呢一个 Twins 嘅相失情人节。 哦， 因為我細個唔知點解逢情人節我就會聽呢只歌噶啦，好搞笑。係係，但係近年即係當然冇啦，近年就聽下其他啦，乜都聽下啦。 咁跟住即係呢一個就係佢嘅佢嗰個平台啦。咁我用另一個平台，咁就正路一啲嘅叫做即係數字啦，即係你 top artist 啊。但佢會多少少，可能佢 database 大啲，或者嗰個 program 可能寫得好啲，我唔知道啊。 嗯。 佢會除咗計你邊隻歌聽得最多啊 ，top 嘅 artist， 佢可能會出一個 percentage， 就係聽呢個歌手嘅樂迷當中，你聽嘅次數咁高啦，係屬於邊啲 percentage， 即係可能你係 top 1% 咁、 哦， 你即係就聽得好多啦，好勁啦。 證明你嗰、那個死忠嘅狂熱程度有幾高㗎？係 啦，即係佢會有呢一啲嘅。 即係你係佢 fans 入邊最 top 1% 嘅 fans 啊！係 啊，咁亦都會。但 in general 統計你今年聽咗幾多分鐘歌啦？咁我初頭見到嘅時候，以為自己好勁嘅。我聽咗14722啦。 14722。喂，如果計翻14720，即 係 幾多日啊？ 咁我除翻每60分鐘一個鐘啦，即係我聽咗245個鐘頭。 245個鐘，245。 再除咗一日24個鐘，即係其實我聽咗10日 咯。 即係 total， 原來咁樣計翻咧，又唔係真係好多啦。 咁但係又咁講嘅，有時我哋聽，即係我哋尤其做呢一個行業咧，有時候唔係下下聽歌都喺個 music platform 度聽嘅，因為即係我哋可能會收到啲派台歌嘅時候會自己喺電腦 聽 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個初頭覺得自己哇萬幾分鐘好似好勁，計咗出嚟就已經唔係好多啦。 然后喺啲朋友嘅 group 度，有啲中意听歌嘅会 send 出嚟之后，亦都发现有好多人多过我啦，有啲二万几分钟都有啦，即系我嘅 double 啊，有啲人 好夸张。但我想讲，我嗰个好冇人咯，我好羡慕你哋啊，因为 你嗰只 A 字头嗰、那个， 我 A 字头嗰个咧，佢好简单咁样做咗一个 list， 就系2021嘅音乐回忆，咁跟住就。喺度排序你听得最多嘅歌系几多咁、样咯？ 系你最 top three 系咩 ？top three 啊，有好得意喎！啊，讲出嚟真系有趣啦。top one 先啦，top three 先啦，不如讲第三先啦。 第三 系 MC Soho 同 Kidney 嘅系 咁 先 啦。哦，系你中意， 因为呢嘢真系好好 loop 嘅。 系 第二系 Ed Sheeran 嘅 Bad Habits。 系 第一咧，即系我自己都估唔到嘅。 系边个？ 讲出嚟我惊俾人打。 冇嘢嘅。 林宥嘉，我已经感想你。 哇！哇，好尴尬喎。 唔系嗱，点解会一只咁嘅歌咧？呢只系因为我之前 prepare 去 prep 我做呢个《槟城 Monday Blues》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突然听翻呢只歌啦。咁因为我都有播嘅喺《槟城 Monday Blues》入边有一集系播咗呢一首嘅。点解我会 loop 得咁劲？系因为我突然咧好爱佢入边嗰个吉他，因为佢个吉他咧原来系由东京事变嘅一个吉他手叫浮云，好劲嘅佢支吉他。咁然后我觉得嗰个吉他嘅部分好好 loop 啊、哦，所以我不停听啊呢一只歌。我要澄清一样嘢，呢只歌系同我个。同个内容系冇关，纯粹听佢个吉他听好多次。 哦、 OK， 好，你中意你中意，你要点话点好咯。 咁、样，咁但系我睇先，我个 list 入边听得最多应该系都系 MC Soho 佢哋，即我因为其实佢哋都唔 系 好多歌咋嘛。咁、基本上，但系个 list 入边占最多数嘅系佢哋咯。 我听得最多啦，一只歌。我今年听咗109次， 是咩歌？109次， 我完全估唔到系呢只， 系咩啊？ 居然难道喜欢处女座？ 哦，呢只又好 loop， 呢只都好 loop， 系109次啦。 系 咁，跟住其实我 top five 嘅 song list 咧，第五位系林中了，第四位系 Hey Rachel 嘅就让我陪你走过， 系 第三位系潘宇轩嘅罪人物语， 系 第二位系 Fiesta 嘅 Before We Fade Away， 系 第一位就头先难道喜欢处女座啦？ 我就真系估 咧。咁但系咧呢一个 list 咧，我觉得对于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咧，会有少少唔同啊！佢反映紧啲咩咧？系啦，去到分析嗰部分啊 ，analysis 系系系， 其实就系我哋准备嗰首歌。 头先你又唔系咁样认同我嘅，你而家就兜啦，你而家就话系啦系啦，为咗准备节目而做啦。 为咗 准 备访问、因为坦白说嘅，如果唔系准备访问或者要 prep music show 嘅话咧、我平时用串流平台听歌咧，就听电子嘢嘅。 哦， 咁但系因为今年，所以其实今年嗰个排名咧系。同我以往年嗰啲完全唔一样噶， 系， 佢帮我分埋 genre 点 genre 噶， 佢咁你唔系最多嘅 genre 唔系电子啊，反而， 首先佢话今年有63个唔同嘅 genre 啦， 系 听咗， 哇都好劲、 但因为我可能佢分得好散嘅， 63个、 系佢，因为我真系有时真系咩都揿嚟听下咁样咧，咁跟住。Top 5嘅 genre 咧，我第五位 Progressive House 啦，咁正路啦， 好正常啊。 第四就 Dance Pop 啦，都正路啦，即系外国而家即系个 Pop 嘅嗰啲都叫 Dance Pop 啦。第三 Future Bass 啦，第二系 Dubstep 啦，第一系 Canton Pop 啦。 哦， 哇，好准啊，啱啱个音乐完啦，系啦， 真 系，就因为做咗骚动音乐之后就 多咗好多， 系啦，佢就跑咗上嚟咯。因为以往嗰啲出现嘅人名嗰啲就系、是、我听开电子嘢嗰啲咁， 但系佢有冇话俾你听？可能即系第一位同第二位嗰啲数量差距几多？ 佢又冇显示，佢用一个类似用一个测啦，巴测去显示咯。 见到 系啦，咁 可唔可以借系咁依望？ 你望下，系啊，一个巴测去显示咯，咁 几有趣。哇，其实都贴得好紧噶，我见 系啊，即系都差唔多咯，佢嗰个上升嘅阶梯。 不过都正常嘅，即系证明我哋好尽责任咁样去 prep 我哋嘅骚动音乐啊。咁都揾到个位赞 自 己， 我 讲 呢单嘢完全唔系谂住自己赞， 真系。 咁跟住好得意，佢亦都会讲一啲数字，我佢估唔到，因为佢话我听咗今年听咗几多个 artist 嘅歌，我听过1591个 artist。 你真系好夸张。 冇啊，因为 正常嘅， 因为揾歌嘛，有阵时即系电子音乐揾一啲完全唔识嘅人咧，咁就会即系揾到千几个原来。 來真係唔出奇嘅。 同埋 EDM 嗰個海真係好大啊！ 太大啦，即係電子音樂太闊。咁 Top Art 頭先講 Top Song 五位啦、嗯、，Top Artist 嘅五位咧，第五位有 XT 啦，第四就 Fiesta， 第三係王然，第二張敬軒，第一係林家謙。 哦，林家謙好正常，但係點解你 呢啲全部我都有印象？ 你都聽好多 Fiesta， 我發現 唔知點解，可能真係準備訪問。我哋做咗 Before We Fade Away 做咗啦，跟住形意標籤又做啦。跟住我諗係可能真係準備訪問嘅時候 聽得多， 要揾一啲內容去傾咁樣 咯。咁啊係嘅，同埋有時我哋呢啲尤其一啲編曲上，可能佢越多嘢嘅話，我哋要再 loop 多幾次先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準備。 咁你知林家謙嘅兩隻難道喜歡處女座，你同佢傾音樂咁啊係啦。跟住張敬軒同埋阿王然又出咗碟啦，咁啊更加啦。跟住 XT 我哋都佢幾隻歌訪問嘅時候，咁都準備得多。我都好期待嘅 XT 今年聽得最多係咩啊？上次訪問嘅時候佢咪話咩嘅？ 佢話我記得嗱，佢上次話應該聽得最多係自己嘅 Frenemy 嘛，係嘛？ 定唔知係啊？可能係新嗰隻，我唔知佢邊隻啦。 應該係 Frenemy 嘅。 咁啊，好期待，我都之後問下佢先， 睇 下佢聽得最多嘅係啲乜嘢咁 啊。 咁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大家如果喺我哋即係節目嗰個 group 嗰度，你又用呢啲平台，不妨 share 下你聽得最多， 分享下啦。 係啲咩？哦，幾好笑喎、 啊！真係我啊，原來我發現咧，我再啱啱睇一睇我個 list 咧， 係 即係我突然發現一個現象，就係、是、原來 Mira 嘅成員嘅歌咧，全部都按個 list 喎。 嗯， 因為即係你都知啦，佢哋有組合嘅作品，又有個人嘅作品噶嘛，所以變相佢突然咧。佔咗好大個 proportion 喺我嗰個 list 入面啊，即係佢哋可能個人作品我又有 loop 啦，跟住尤其可能佢哋開 show 嗰排你都知㗎啦，即係同埋我都想講一樣嘢嘅，我老婆有時會偷用我個 account 嘅， 哦， 因為佢有時搭車嘅時候我哋係會一齊聽歌啊，咁然後佢就會揀佢嘅 playlist 啦，或者可能去啲朋友屋企嘅時候，我哋打下牌嘅時候會用個playlist 嚟播啦，咁所以呢我發現 Mira 嘅成員原來佔咗我好大部分啦喺個 list 入邊。 係， 唔係咁我自己都中意聽嘅。 我自己有冇人？ 我好驚你一陣，我一陣驚你 攻擊你啊！ 馬槍話即係咩啊？即係你老婆中意你唔中意啦咁嗰啲嘛，你知你噶啦。 邊個話冇槍頭啊？唔篤得啊！係啦，所以都記得我係啦，大家可以 post 出嚟啊，亦都。即係喺我哋自己，即係我哋節目嗰個 group 之後，你哋自己 social media 我都覺得值得 post 出嚟聽，唔係聽我哋嚇，即係聽翻啲歌手，即係都等佢哋知道， 俾佢哋知道啊， 知道我其實你係即係聽佢嘅歌係有幾中意啊。其實我覺得加少少文字都開心嘅，即係講即係點嘅中意。我覺得因為你睇翻嗰首歌，你係回憶翻你今年可能某一啲片段啊，某一啲 moment 啊，即係個歌除咗一個數字之外，佢承載咗一啲嘢喺裏邊噶嘛。所以係咯，大家做呢件事表達你嘅愛意嘅時候又到啦，即係呢啲普天同慶日子啊！ 冇錯， 對你喜歡嘅音樂人嘅愛啊！就正如好似啊，琴日聽佢訪問阿芝芝都講，好似佢歌詞裏面提到 playlist 呢樣嘢，你嘅 playlist 都反映咗你一啲嘅回憶喺裏邊。 愛在回憶痛悲，不可再親你。说起无声的呼吸，无影的经过，无奈孤身一个。时机的过失，灵魂的出错，无奈情路坎坷。一样咁冷淡，灯光闪耀，色彩已经变咗习惯。见到我上电视，人嘅企图越嚟越唔简单。太多沉重嘅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仲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冇乜心情参与，你哋要玩到通宵，我净系想搵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 成就，脱离呢个城市，宁愿自己一个喺个书房里面静啲。当我自己一个，你嘅身影就会缠绵，一幕幕嘅回忆，屋企留下甜蜜嘅情字。但时间冇得倒退，生活冇得停止，只能够不断重播属于我哋嘅 playlist。Yeah, if you know we play, forget about life lost too. 这个 playlist 会不会反映到你都是一个很 emo 的人呢？听过有 Gigi 张曼芝的派台作品叫做 Love Lost， 先听一下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交代香港健康码详情，当局话需要免检疫通关到内地的市民需要先上网注册港康码，包括实名登记、填写住址，亦都要上传更新版本的安心出行记录，然后将港康码转至粤康码。智慧城市联盟荣誉会长杨全胜认为，港康码安排算是简单可行，亦算是平衡到市民关注的私隐和追踪问题。不过他表示，当局最好能够在使用界面上做到越简单越好。他又预期不少长者需要过关返回内地，当局日后应该在口岸设立关爱柜位，解决港康码等技术问题。另外，因应下周四扩大安心出行使用范围，当局会向表列处所派发特制胶套，协助视障人士使用。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联同多名卫生署服务主管，包括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副署长李敏碧，于卫生署诊所接种第三剂科兴疫苗。林文健表示，全球疫情仍然严峻，香港有需要继续提高疫苗接种率，建立更强的保护屏障。他呼吁市民，尤其高危组别，尽快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家人和整体社会安全和整体社会健康。警务署署长萧泽颐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录得超过12000宗网络保安事故。科技罪案方面，警务署在今年首三季就录得超过11600宗案件，涉及的损失超过20亿港元。萧泽颐在网络安全精英嘉许计划颁奖礼上致辞的时候又表示，为了提升市民对资讯安全、预防科技罪案和辨识不良资讯的认知，跨年全城守网运动将一连两个月举行，透过比赛、宣传摊位、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等，引领市民做醒目数码公民。俄罗斯已完成关于延长有效期的议定书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根据议定书，中俄互相通报弹道导弹和火箭发射的协定延长10年。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议定书寻日正式生效，体现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亦都表明两国致力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定决心，将为维护国际军控体系、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满意当前俄中关系的高水平，汪文斌表示，中俄不是盟友，性似盟友。中俄不是盟友，性似盟友，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强大的正能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赤柱峡道交界。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龙尾近赤柱峡道。咁另外喺九龙区咧有意外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有意外，一带挤塞。而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大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纪元。九龙方面，码头涌道去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离家都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接近浙江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慢车，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亚公湾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鸭脷洲桥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利南道的中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注意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积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 密切留意12月5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邓子峰。由出年2月27日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61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申请。

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为悭假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力争嘅减价购物狂，其实喺翻八十年代的而且确嗰段时间咧，系一个叫做消费主义嘅年代，亦都造就咗 City Pop 呢一种音乐类型。嗰阵时个社会环境嘅出现，虽然系一啲复古嘅嘢，但系对啲后生嚟讲，可能都系啲新嘅嘢嚟。就好似今日去到间二手铺，都见到啲后生买衫。尝试买翻啲复古嘅衫，然后再当新嘅着。而系 Club Fiesco 都系玩一啲叫做怀旧复古嘅曲风嘅，而负责嘅两位朋友啦，一位就会年轻啲嘅，就叫做 Herman， 都系自细俾一啲八九十年代音乐熏陶之后，去到而家就创作一啲新嘅作品。就因为正正可能一啲年轻人佢冇身处于嗰个嘅年代。可能只是听一些叫做年长的人提翻啊，想当年点点点咧，呢一切都是一些幻想当中，亦都有时几美好 VS 嘅拍档作品 Sophie and Francis。年纪轻嘅又未必知道年纪大嘅一啲人生经验，同时年纪大嘅人咧，亦都未必知道后生有时谂紧啲咩。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 生于不同的年代，总会有大家不明白对方的地方嘅。既然咁嘅话咧，保持住谦卑的心，而唔需要咧充大头鬼。唔识唔知道，咪讲唔知咯。知道的话沟通啊，试下呢两个字是 work 的。呢首作品都是想讲人的沟通。想听个 Jenny 的 IDK。Touch you, be meeting you. I wanna know you feel. You'll be getting clues. Thinking about you like all the time. We're gonna fire up, stir up again. No time. This is the feel that we're having. This is the song that we're vibing. Anticipation is not starting. No one knows us right here while we're chilling. 你打破自己框，敲碎一个鼓，难得主打令你兴奋。你对住天际般，我冲一线唱，而声音会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气氛回放。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怎么写，没有谱。Bang bang bang，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乒铃啪啦一齐妄想。Bang bang bang，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乒铃啪啦这次怎样 ？Yeah， tell me what you're looking for， oh， fun that I can win no more， oh， let's start it up with a small talk， till we go we gon' make the right call， get on my ride and sit tight， get on my vibe and get hype。I'm starting a brand new journey with you, let's make it. Don't ever try to fight it, yep. 真皮玻璃教我最初

点钟新闻之前，听我由 One Promise 嘅派台作品叫做《平凡人的自传》。 分家过程最终形成危险嘅血型块。團隊之前公布早期結果之後，亞斯利康的科學家已加入該研究項目。藥廠發言人強調，相比注射疫苗，感染新冠病毒更可能導致血型塊出現，而血栓風險增加的原因至今未有完整的解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和非常乾燥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30% 左右。在下午4點，颱風尼亞圖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大約9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和非常乾燥，今晚和聽朝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氣温顯著較低，日間最高氣温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幾日早上仍然清涼，新界氣温顯著較低，持續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現時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37%，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主要咧就系港岛线嘅服务方面啦。由于喺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故障，现时港岛线来回方向嘅列车服务都系受阻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港铁铜锣湾站有列车故障，咁现时咧港岛线来回方向嘅列车服务都系受阻，咁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跟进翻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全部都已经清场噶啦。分别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意外啦，同埋观塘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仲有就系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啦。不过仲有啲车龙噶，去黄竹坑方向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克兰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近联合道嘅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讲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过咗几圆。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多缓慢。另外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大潭水塘呢一段车多噶，龙尾去到红山广场。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嗰段多车噶，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积隧道出口去机场。咁最后咧，再提一提港铁嘅乘客啦。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故障，咁现时港铁港岛线来回方向嘅列车服务都系受阻噶，请乘客咧预留充足嘅时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会喺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 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还未穿上的芭蕾舞鞋》将由 Misha 叶巧琳声演助理管工学徒钱西华。 想知道计划点样改变佢嘅性格，最终投身建造业实现梦想，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嘅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听讲今日呢位嘉宾佢跑得好快噶。 是啊，斌神，可能因为他赶时间多嘢做，所以今天这句嘢咧，我系觉得都好贴切嘅。听住咯， 分秒必争，比达。 哇，听落都好似好赶时间咁啊！ 正啊呢、這个， 好好啊呢、這个，我食落个名度就一流啦。 系啊， 但系争在就系阿咪佢本身咧，嗰、那个人系咪真系嗰一种咧 分秒必争 嗰种嘅？系啦， 系啦。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又系麦真彼得嘅。 啊，大家好，麦真彼得。哇，呢、這个分秒必争彼得真 系。系啊，因为我哋都即系都多成语系可以食到嗰个争字嘅。咁跟住我哋觉得，咦，切合翻即系新歌《奔跑吧》嗰种速度感咧，我哋觉得咦，分秒必争。都 seems 好似几 好啊， 好啊， 好好，我觉得。 但你个人本身系咪真系呢一种，即系好似嗰个形容啦，分秒必争嘅人先？ 我其实唔系，我系一个好超嘅人嚟嘅，我系好慢条斯嚟嘅，即系好多嘢，即系慢慢做，食饭又慢慢啊，食饭我就食得好快嘅， 系 因为可以食多几餐啊嘛。咁但系其实做其他嘢都系，即系好似练下嘢啊，即系唱歌咁都有比较以一个比较超嘅状态去进行嘅，因为我觉得太 tense 啊！如果你好分秒必争嘅话咧，我自己个人唔好习惯。 即系呢种性格系由细到大读书时期开始都培养出系可以超超地嗰啲嚟噶啦。 系啊，我由细到大，可能因为我个人咧系会比较点讲咧，因为我有阵时咧去做嘢，或者我成日觉得好急咧，好似好容易做错嘢。 系 哦， 吓，即系你一快咧，可能某啲嘢咧，你会好可能 miss 咗好多嘅唔同嘅 pass， 你享受唔到嗰件事嘅过程。咁、我宁愿就可能慢啲，即系可能无论做啲咩都好都慢啲。即系我好中意系周不时都放松，即系好慢去做一件事咁样。 咁你细细个读书嘅时候咧，系咪做功课做到十点钟，阿妈嗌你好快啲做晒啲功课啦，衰仔嗰啲。 即系慢慢做， 慢慢。做跟住做到一半唔做嗰啲，我系好衰， 跟住就走去玩啦， 翻嚟抄啦。 好讲呢啲， 好标准嘅童话一样，我都系咁。 做咁上一摆低了，跟住就走去玩嗰种， 跟住就走去玩啦，真系。 但系通常系咁嘅，即系你唔觉得咧，就系咁样咧，嗰个人先有创意啊！即系你发现做呢啲创意行业嘅人咧，都系有少少呢啲咁样性格上嘅得意之处噶。你系咪啊，波成？ 我系啊，因为我 梗 系话自己系啦、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赞美嚟噶嘛，因为整个行业即系要创作，梗系慢慢嚟咁样摊下啦。 啱啊， 只不过成日俾人话我个人好太过慢条斯理咯，有阵时太、 我都系、啊， 我哋都有、 哎，我经常性俾人咁讲。 同是天涯沦落人，冇办法，太有创意。 大家都系创作型嘅人，冇办法啦，系咪先？ 例如咩情况都有俾一啲我唔知系朋友或者工作合作同事等等话，咦阿 Mike 你有啲慢条斯理得滞咁。 有阵时，我打个比喻就可能，有阵时我一啲嘅，只可能有啲支出我要收翻，可能要睇下自己咁样，当系好似分单咁样啦。 系， 咁我就会 嗯，逐张睇下摆度，喺呢张睇下又摆度，咁样吓呢张睇下摆度，系啦，好似啲老人家咁样咧，系啦，跟住之后咧就会俾人话，哇，你真系好慢啊，喂，系啦，跟住嗰种系你要逐张逐张睇，嗯，喺呢个位啦， 望下先咁样， 系望下先嘅，啊呢个月份喺呢个钟数，哎摆呢度先咁样吓，有阵时可能做啲 filing 嗰啲嘢咧，就会系完全体现到嗰种慢条斯理嘅感觉。 但系入咗行之后咧，即系今年啊，咪新人啦，第一年啦，都唔慢，我觉得都快系快在，其实一年都做起咗三首作品咯。 系诶，咁当然呢个系好多谢公司啦，都好多谢 Aircore Elsa 啦，咁因为佢哋嘅努力啦，都令到我可以唱到咁多歌啦，咁多正歌啦，咁同埋都好多谢就系一路身边认识嘅大家啦，咁所以慢慢去将自己好多歌啊，可能推广到俾大家听咁样，咁所以先令到我可以就啲歌会更加多人去认识咁样咯。 咁问下你先，即系如果喺呢个情况底下，听阿咪头先咁讲，即系你做歌咧，会唔会系阿 Eric Sir， 即系 Eric 扩急过你，即系成喂阿咪快啲啊，谂谂想做啲咩啊，咁嗰一种啊， 都有呢个可能噶，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写歌嘅时候咧，我系好讲求一个灵感嘅人嚟嘅，咁去到一个 moment 咧，又到啦，得啦得啦，跟住就会写噶，跟住之后咧唔到嘅时候咧就做下其他嘢先，系饮杯可乐先，跟住之后做下其他嘢，做下咧，跟住就嗰日冇灵感咧就唔写啦。 但系你个搵灵感嘅过程系通常系会喺屋企又好啊，定系搵啲唔知啲 coffee shop 等等，即系俾个私人时间自己坐低喺度，系呢一种啊，定系点样噶？ 我好奇怪喎，我係話嚟嚟嘅喎，即係有時咧，同試過一班朋友食飯咧，食下飯咧，跟住之後咧，聽到首歌啊，有啲 feel 喎，跟住之後佢哋走嗰度食飯，嗰個就去側邊，跟住之後諗到咩，我哋就錄起佢咯。 哦， 係啊，即係我係可能喺嗰個 moment， 突然間有一個感覺出現咗，就嚟啦。咁但係咧，可能咧，如果你要我一個人坐喺度咧，跟住之後諗一堆個 melody， 點樣咧？點我可能反而做唔到嚇。我唔知呢个系可能有一个怪癖嚟嘅， 即系有啲嘢刺激到自己，然后 系啦，可能有啲嘢会突然间，可能好嘈嘅环境底下，反而刺激到自己咯。 即系反而静静地自己坐喺度，可能未必做到。 可能望住隔篱啲人好急好忙咁，跟住之后我自己可能好大对比好超咁样咧，可能又会刺激到啲嘢出嚟咯。 咁你话有自己嘅创作嘅话，其实你自己创作嗰啲嘢嘅风格啊，或者你自己喜好嗰啲，通常又会系啲咩嘅咧？ 我比较中意啲upbeat 啲嘅嘢，同埋啲重 R&B 味嘅嘢，因为我自己写过几首都系一啲以 R&B 啲嘅 melody 为主，同埋有试过写啲 funk 少少嘅歌咯。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就可以再好啲嘅，再写得再靓啲条 melody。咁所以咧我就冇刻意去话要做一个 practice 定点样，但系我慢慢就将佢改良緊咁樣咯。 哦，你有冇話自己其實中意邊一啲嘅歌手？可能喺頭先講嘅，例如 funky 啲啊，或者 R&B 類型嘅音樂嘅方面。 我最中意梗係 Bruno Mars 啊！你見我頭都抄佢啦，係咪先？我就係 The Weeknd 啦，都係十分之喜歡。咁其實R&B 歌手亦都好中意 Brian McKnight， 係 Brian McKnight 亦都係我自己一個男神啊！男神啊，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听歌，其实佢哋啲歌都系喺我 playlist 度占咗好多。 哦， 咁就有其他好多唔同嘅歌曲，其实我系好杂个人听歌，系乜都听咁样嘅。 即系嗰期可能即系唔知碌到啲乜嘢，或者唔知睇到边一段，嗰个中意，然后就会再 dig into 嗰个歌手啲作品咁样听咁。 系啊系啊，跟住有阵时可能听到某一首歌都好似喂，可能系某一种 style 咁，我就喺嗰段时间又会听好多嗰种 style。可能呢段时间中意听 gospel 嘅时候，又中意唔知点解个 playlist 一堆咁样。所以我听歌系都比较杂啲。 系 啊，老老实实啦。今年咧，即系阿咪三首作品，公司又好好啦，即系俾你适应下呢个行业，就帮你安排咗三首。作品，但系头先你讲到话自己已经有自己一啲创作啦，即系有冇话今年其实已经自己私底下储低咗几多首 demo， 即系嚟紧可能想试下会唔会sell 啊，系啦，公司可唔可以做呢首咧？即系已经有啲咁样嘅心水喺度先。 有，咁梗系有啦，亦都希望其实自己想有啲自己就属于自己嘅创作，即系都希望可以有一个自己嘅作品可以话到俾大家知，阿咪原来都可以有一啲咁样咁。可能奇怪或者特別啲嘅嘢啦，我唔知啊。咁但係咧，依家就因為我係屬於一個比較慢條斯理嘅人啦，咁所以咧，依家嘅創作咧個數量都唔係好多，around兩三首度咯。咁又一路 keep 住改良緊，咁可能就希望未來只會寫翻多啲咯。咁跟住之後可以嘅話就同公司傾下，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個有。 自己去創作嘅一啲作品去話俾大家知，推出俾大家聽。 創作嗰啲係啲咩 topic 嘅？會係 其實我暫時有條 melody 咯， 哦 ，OK， 講下可能翻工啊，嗰種個 Blue Monday 嗰啲 feel 咧 ，R&B 跟住講啲好 Blue Monday 嗰啲 ，OK 啊，好似好符合你性格啊呢、這個， 唔想翻工啊嗰啲咧，因為我自己其實可能一啲情歌裏面咧，我覺得我自己又未必寫得好好啊，咁、不如講下啲同生活貼切嘅嘢啦，咁啊以前成日翻朝九晚五嘅时候，最大嘅一个谂法就系朝早起身啊，好想请病假， 系啊，好多人都一定系咁，我都试过， 都系啊。 咁啊，用呢个做一个题材，我觉得又几好玩啊。咁都写一啲系类似咁样嘅歌咯，系、啊，不过就比较 rough 啲咯。 通常交到去Eric Kwok 手上嘅时候，佢会唔会都即系俾一啲点样嘅意见你？等你再清晰啲，可以啊，点样先可以成功将呢啲自己嘅创作可以出版到咧？咁样， 因为我年头其实我写咗 around 五首歌咁俾 Eric Kwok 去听嘅，咁佢就话我嘅 melody 就比较冷门啲，系啦，咁就比较可能冇咁令到人会记得啊，咁所以咧佢就同我讲话，写多啲。即係盡量寫多啲啦，咁但係咧中間段時間咧就諗下點樣寫，又諗下點樣寫，又冇乜太大嘅靈感啊，咁就各自一陣先， 係， 咁跟住之後咧最近又開始個靈感又翻翻嚟咯，係好似一期期咁樣，咁所以就慢慢最近又開始寫翻多啲，咁就再俾佢聽下咯。咁之前因為寫一啲歌都編埋咧，就可能屬於啲九十年代啲，可能中間有啲 rap 啊，自己又嘗試咗咁樣，咁、但係可能成個感覺出嚟會比較可能会冇咁点讲，好冇咁，大家会记得咯。我自己都觉得，可能呢样嘢要慢慢改进下咯。 咁会唔会其实喺呢一年，虽然大家可能认识嘅你就系即系一个歌手嘅身份，咁但系其实喺首歌嘅制作过程当中，因为你自己都有创作啊嘛，有冇喺个过程其实喺你嘅角度睇嘅嘢，除咗真系我点样录去唱呢首歌嘅时候，都喺侧边望下八卦下即系譬如啲前辈啊、监制啊等等，其实佢哋喺做一首歌嘅过程，可能谂啲咩、做啲咩，即系都会及下呢一啲嘢，睇下有啲咩元素可以摆翻去自己啊，到我创作嘅时候，我又可以谂呢啲咁样噶。 我有啊，其实我好中意睇人哋录音啊。咁我仲记得我录呢个我不是丘比特嘅时候咧，咁我有幸就睇到当场睇到吉他点样录音啦。咁其实我就喺度谂啊，咁如果吉他录音嘅过程，可能谂条 melody， 咁谂完条 melody 啦，咁究竟用个点样嘅方法去录咧？咁可能你有好多唔同嘅 effect 去落嘅时候，可能就令到嗰段嘢有唔同嘅感觉。咁我都好中意睇啊，如果落一个可能 delay 咁样多啲，咁可能会系个点嘅感觉咧？或者可能其他唔同嘅声整多啲嘅时候，会系点样咧？其实我好中意睇嘅。咁所以当其时我睇到嘅时候，我都其实我第一次听真系嗰个 melody 嘅时候哇，好腰心腰肺，好入啊嗰件事。咁所以我希望未来嘅自己嘅创作都可以有一个咁样嘅效果啦。 系，即系条 melody 翻嚟嘅时候就睇下，可能逐个即系啲 effect 去试去 tune 点样去做。 等佢有唔同嘅声嘅时候，可能个效果又有啲唔同咁样。 哦，系咯，呢啲都可以放喺自己翻到去又开翻自己个 project 出嚟等我又试下扭下嗰啲掣。 系啊，所以都好期待自己嘅作品，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多啲嘢。咁不过呢个都系努力当中嘅一件事啦。 系，即系一路学习，即系自己做歌又可以，即系又可能再唱翻一啲其他而家棒台嘅歌咁样，即系同步进行咁咯，可以。 系啊， 好期待呢啲屬於阿咪自己親生嘅創作可以快啲面世，所以真係要分秒必爭啊！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啊！ 啱啊！ 係掛起佢，每日提自己。 系啊，创到好似食饭咁快就最好啦。 系摆喺工作台里边，永远都系分秒必争。 食饭可以慢翻啲，如果唔系胃痛啊。 嗱，今日苏音乐今日有乜喺度咧？咁啊，亦都有你今年嚟到第三首派台作品叫《奔跑吧》。 系， 咁啊，一开始我阿斌就会估啊呢一首歌，咁啊，你再揭晓我哋估嘅嘢啱唔啱咁样。 好， 我估先好冇。 好， 我估呢一个作品咧，就系《奔跑吧》咧，我一听已经觉得有一个好 J Rock 嘅感觉喺当中，即系令我联想到一啲日本动漫嗰啲片头曲咁样，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啊，其实阿咪自己本身都会中意睇一啲嘅动漫作品，咁所以即系今次去演绎呢首作品嘅时候，就好快地掌握 到啦，哦喂，直头系咁样嘅画面嚟嘅，咁就已经搞掂咗首歌。咁我估你系咪就系好中意呢啲动漫嘅 J-Rock 歌咧？咁样 系啦，咁我就多估啦。我觉得我想估关于系呢首歌嗰个唱上面嘅，因为、即系呢首我搵翻即系原本作曲编曲嘅朋友搵翻佢哋嗰对 band Ten Feet， 即系搵翻呢个日文本身嗰个版本啦。咁、啊，即系嗰个歌嗰只歌叫即系朝着那个方向，即系佢个翻译系咁咯。咁跟住我听翻，咦嗰阵时佢嗰个演绎咧，我系觉得。哇！佢系好似好沙哑嗰种有少少 scream 嘅感觉，咁、我就觉得啊，可能喺你去谂呢只歌点样演绎嘅时候，亦都有听过嗰个版本啦，亦都可能当初你都可能会有一啲担心就，哇！嗰种声究竟我处唔处理到，甚至乎会唔会唔识嘅话，可能会伤到咧？因为我都觉得今次你去唱《奔跑吧》嘅话，你个声嘅用法同即系 Ten Feet 嘅注音用嘅都有少少不同啊，听落去。咁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可能同监制 Eric Kwok 去录呢只歌之前都讨论得比较长时间嘅一个环节，点样用我把声去唱呢一首歌咯？咁系啦，咁啊，交俾你可以逐样揭晓啦。 好，咁我第一件事好 surprise 嘅，冇人估女主角 讲翻，系咪 我 请咗？ 留翻一间， 唔系冇人，系未啫。呢个留翻一阵 ，M V 嘅通常嗰位我一阵间先审理。 你估我哋一阵间唔攞嚟讲咩？ 上次呢个 Angela 已经过分啦，已经 少年你太年轻了啊！ 呢啲讲硬嘅， 认真嘢我哋点都要讲咗先嘅。 讲啲认真嘢先睇。系咁啊，关于唱法上面咧，其实都系。呢首歌系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去諗点样唱，因为呢首歌喺唱上面呢，其实你听到好多好落 distortion 好 scream 咁嘅声呢，其实我自己本身鍾意唱歌，鍾意唱 rock 嘅歌呢，但我都系鍾意唱啲 hard rock 嘅歌，咁所以呢啲比较 punk 啲，比较 raw 啲嘅声呢，我自己系都未有一个好大机会，未有一个咁有勇敢去尝试。咁跟住呢首歌嘅时候，我都花咗好多时间，就係搵好多老师去帮我研究下呢啲发声咁点样出啦。咁好多时搵到嗰个声啦，咁就 send 俾 Eric Sir 去听啦。咁佢就同我讲呢、這个可能你啲拆声可以再少啲，有呢啲位边个字可以落返多啲。咁所以呢，去到喺练习同埋去到真正录音之前，其实都花咗一个都比较长嘅时间，就係、是、为咗搵嗰个好有拆嘅感觉嗰个声，咁令到我 power 再出啲，咁但系点样先至唔伤声咧？呢、這、一个亦都系令到自己好崩溃嘅一样嘢，咁所以都花咗真系好长时间。 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得到都想跑，yeah！ 好地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 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一起跑，放起脚都跑，但定脚都跑，扭亲脚都跑，跑跛脚都跑。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弃约，我未会停。最重要是。每日在跑、oh, 我未喝令我未会停，我被责骂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一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铜锣湾站有列车故障，现时港岛线来往湾仔至太古站服务暂停。港铁表示，现时来往坚尼地城至湾仔站，以及来往太古至柴湾站，同样维持四分钟一班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受影响路段。政府公布香港健康码详情，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表示，申请人需于网上实名申请账户，加入住址证明，并连接安心出行出行记录。港康碼將以此判斷三種風險顏色，分為紅色、黃色和綠色。紅碼代表申請人是確診者、疑似確診者、密切接觸者、家居接觸者、出院未滿14日的確診者、正接受強制檢疫人士，或者自行申報過去14日有症狀的人士。至於黃碼，黃志光表示，申請人是過去21日曾經到訪或者住在高風險地點，抵港後未足21日或者抵港後未滿21日的豁免檢疫人士，但不包括經來港二、回港二入境人士。他又說，綠碼只是當日有效，可申請轉碼到粵康碼或者澳康碼，有關功能暫時未開通。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录得超过12000宗网络保安事故。科技罪案方面，警务处在今年首三季就录得超过11600宗案件，涉及的损失超过20亿港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消息，今日与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设备故障，咁港岛线咧来往湾仔站至到太古站嘅列车系暂停服务噶，而来往坚尼地城站至到湾仔站嘅列车咧系每四分钟一班，来往太古站至到柴湾站嘅列车亦都系每四分钟一班。咁再同大家讲一次啦，就是、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设备故障，港岛线来往湾仔站至到太古站嘅列车系暂停服务，来往坚尼地城站至到湾仔站以及系来往太古站至柴湾站嘅列车都是每四分钟一班。

啦！ 今日中音乐今日有乜喺度咧？咁啊，亦都有你今年嚟到第三首拍台作品叫《奔跑吧》。 系， 我成日喺一分面前唱呢只歌咧， 好辛苦，即 系好容易会伤。咁其实你话头先要揾嗰个唱法，揾啲可能老师帮咗，系咪即系要即系点样样最终揾得到一个唔伤一把声，但又有呢种 power 嘅？其实系咪即系嗰啲咩丹田啊等等嗰啲嘅唱法上面去做？ 呢个即刻讲啲好专业嘅嘢，即系要 好想了解。 其实好多系第一你调气啦，因为我哋。即係可能唱歌係講你聲帶嘅拍合啦，咁跟住我哋平時唱歌就拍實啦，咁但係咧唱呢首歌就唔可以俾佢拍咁實，因為如果你拍太實咧，呢聲就好實正啊，咁你就冇咗嗰個好嗰啲聲啦，咁所以你就一定要將嗰件事你個聲帶唔可以咁實正啦，但係你嘅氣咧就要聚翻多啲落去你個肚度啦，咁跟住令到你聲音出嚟咧就會多啲咯。 哦，所以就唔係一種喉嚨咁樣夾硬嚟，唔係嗰種。 跟住再落多少少，可能喺呢啲喺呢個 nasal 位上面，喺呢個鼻上面，等嗰個聲音聽出嚟，再扁身少少，咁再 raw 啲嘅等個感覺，咁就會容易聽嘅時候就會有嗰個 power 多好多，嗰、那個刮喉嚨嘅聲。 摸索咗幾耐咧？咁 我諗都成個月啦，起碼。 哇！ 因為為咗呢個聲都處理咗，即係我平時嘅唱法。在呢首歌上面都改变咗好多，咁所以慢慢要習慣啦，同埋系揾到个声之后，最慢慢系習慣点样唱啦。咁所以呢首歌都几难唱嘅，真系。 因为咧，我去听呢首歌咧，即系听翻原版嘅时候咧，听日文版我就会谂到就系、是，那个原唱一定好快就沙声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听阿 Mike 嘅演绎，我就觉得又好似 OK， 即系可以呢个系，就算你连续唱三日演唱会唱呢首，应该都可以应付得到，有冇？特登去问一啲请教一啲嘅唱歌老师，或者可能请教其他人点样先可以用到呢一把声去演绎得到咁样嘅。 其实有啊，都所以就真系花好多时间，其实就系同一个 vocal coach 点样去揾一把声出嚟啦。咁跟住之后去到真系揾到嘅时候，要慢慢 fine tune 个 level 啦。究竟要几差定系要咁差咁样？咁所以系都要处理好多时间。咁我仲记得有一次录音咧，就系呢首歌系讲咗六个节目啦。咁我记得我唱咗有两个节目嘅。咁第一个节目咧个人好 OK 嘅时候咧，咁呢啲首歌可以唱到六次，唱到七次。嗰阵录咗六七 take 嘅，差唔多，因为自己又唔满意啦，跟住不停去试咗好多次，咁都仲 OK 个人。但系如果呢首歌有一次我仲记得系一开始嘅时间咧，开声咧 keep 住开声啦，咁但系咧一唱嘅时候用错力咧，咁就唱唔到，就即刻唱唔到， 即系伤，可能伤咗少少或者用错力。 系一用错力咧，你 feel 到嗰件事就会有少少紧咗咧，咁就唱唔到呢首歌。咁所以咧系。反而系呢首歌事前嘅准备又要好小心咯，咁所以基本上唱呢首歌系要等你个人好 full 咁去 prep， 好 prep 得好好啦，真系。 咁喺准备方面会系即系原曲系刻意要听下，即系了解下本身佢系点样样，定抑或刻意唔去听，用自己嘅方法去理解呢首歌咧？ 我觉得我系属于听得太多 啊，系 啊，因为我系。喺收到呢首歌嘅时候就疯狂听，咁我就 keep 住跟住佢唱咯。我就有一段时间系唱到我自己，哇！点解一唱嘅时候咁辛苦咧？块面红晒，又谷到好辛苦咁样，太大力咧，我成日觉得要挫到佢呢只声咧，就要搵个又要咁嘅 power 咧，就俾即系夹硬令到自己俾咗好多力，跟住之后咧，每次喺。之前唱呢首歌嘅时候，觉得哇，点解咁辛苦嘅呢首歌，因为自己成日咧会。俾嗰個原唱個感覺影響咗，因為喂佢又好有 power 嘅個聲音啦，咁我覺得我都要屬於咁有 power 嘅聲音，我就俾好多力去唱，因為每一次唱完呢首歌喺練習嘅時候唱呢首歌，就會覺得哇點解咁辛苦，跟住唱完之後把聲又沙咗， 塊面又紅曬咁樣， 塊面紅曬，跟住之後把聲又沙咗咁樣，咁所以其實係點解嗰陣要花咁多時間訓練，其實好多就係一啲咁樣嘅狀況會出現咗，可能練完之後咧過兩日咧又會有一個咁樣嘅。 想法出現咗，跟住又唔小心俾多力，咁所以要慢慢俾自己習慣啦。呢首歌真係 咁去到呢首歌個改編詞又即係林美玲去做啦。咁呢一個改編詞其實講到裏面都擺咗唔少屬於你嘅 character 喺裏面，即係講爆炸頭啊，同埋感覺到嗰個主人翁係一個即係橫衝直撞嘅僆仔啊，咁樣 係 呢個係咪都係真係你嘅性格嚟嘅？都係 都好我嘅其實呢樣嘢，因為咧橫行直衝一個細路。唔係我係咪先？今年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啦，係我新人嘅一年啦。其實好多嘅一啲嘅嘗試啦，或者一啲挑戰啦，其實係以前一路都冇接觸過。咁其實好多嘢我自己覺得係要不停去嘗試。咁所以咧，其實今年係一個令到我要嘗試好多我以前一路冇嘗試嘅嘢。咁令到我自己其實都有好多不停去衝、不停去撞嘅感覺。咁呢首歌其實都好講到我就係、是。啊！不停去試好多嘢，去不停去撞咗好多唔同嘅板咁樣，但依然都 keep 住向住自己的目標去前進，向住自己嘅目標去奔跑咁樣。咁所以呢首歌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就係副歌 keep 住一口氣奔跑，一支箭奔跑咁樣。其實都好講到我自己就係、是、啊，好多時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或者挑戰啊，都係 keep 住去為咗自己的目標去前進咁樣。 咁如果即係回想翻今年二新人嘅身份，頭先講可能有時中間都會撞下板咁啦，有冇啲咩嘅撞板而家自己都記得，可能轉化成一種提醒俾自己咧？ 我人生今年撞我最大嘅板就係、是、年頭好緊張啦，我自己唔知點解俾咗自己好大壓力自己，跟住之後咧好多時出 live 咧就會覺得啊，我好似我因為未習慣一個歌手身份，我覺得我係一個歌手咯，而家死啦！跟住可能以前一路唱到嘅嘢咧，就唔知點解嗰個 moment 唱唔到啦，跟住又成頭大汗就好緊張啦，咁即係令到自己嘅嗰個表現又個水準就爭啲咯。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教訓，就係、是、有陣時自己去諗一件事唔好咁死板啊！我簽咗歌手，其實我都係咁樣唱歌嘅嘛，即係咁樣我唱歌俾大家聽都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咁所以呢一樣嘢係都幾令到我好有深刻嘅體會嘅。 而家調節得到啦，已經。 而家調節係好好多，係因為都係。因為我係中意唱歌，我就係想將我嘅音樂送俾大家聽，而同我嘅身份係唔會有一個好大衝突嘅。 係咯，同埋而家佢識有要求就是、哦呢 take 未夠好，我會再錄頭先個六七 take 咁樣，即係已經轉化咗個心態去識得，哦，我真係集中喺嗰個表現上面點樣做好啲。 係啊， 冇咗嗰種即係驚，即係驚呢樣驚嗰樣。 反而係留意自己個表現多好多咯。 咁但係其實林美玲佢即係寫呢一份詞嘅時候，即係佢對你嘅認識係有冇一啲 conversation 出現過，定係可能佢真係靠可能睇你 social media 或者點樣了解你個人，放一啲咁樣嘅一啲元素落去咧？ 喺呢份詞上面，其實我哋好可惜啦，冇一個好好嘅機會溝通啦。咁、所以呢首歌主要都係佢嘅。有一啲嘅印象咧對我，咁因為我哋之前亦都好偶然地有碰過一次面嘅，咁傾過幾句偈，咁所以咧其實都開心嘅就係憑一啲印象，佢寫到一份咁貼 去 咁貼合我的一份詞，其實都係好感恩嘅，真係。 嗯，嗱頭先我哋估咗好多關於嗰、那個歌曲嘅技巧啦，即係又到翻調翻轉去翻我個問題先，就係、是、本身去做呢首作品啊，即係有一個好有動漫嘅畫面喺度，其實去錄音嘅時候會唔會自己都有一啲可能自己好喜欢嘅动漫嘅片头，可能自己一路行住个走马灯。 我谂起《冲锋廿一》啦，唔知点解， 《冲锋廿一》都有啲似呢啲。 我个脑系谂紧《数码暴龙》咯。 哦， 系啊，其实好《数码暴龙》噶，因为其实个故事又好似啦，咁由零开始啦，大家都系呢个被选中嘅细路啊，去拯救世界。咁、其实个感觉其实真系好似就系一个主人翁啦，由零开始啦，遇到一班好好嘅伙伴啦，跟住面对好多人好多唔同嘅Digimon 啦，去系啦，跟住去不停去同佢哋战斗啦，跟住再去进步啦，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强，跟住再喺唔同嘅地方再挑战唔同嘅 boss 跟住咧去打大佬，跟住令到自己再更加成长，成为一个更加强、更加好嘅自己。其实呢首歌上面，我觉得第一次听呢首歌都一个好大嘅体会，就系好咁样嘅，即系。好似自己今年啦，係啊，好似乜都唔識，跟住慢慢衝，慢慢撞，慢慢去了解到好多唔同嘅嘢，跟住令到自己慢慢成長，慢慢去獲得更加多嘅經驗咁樣。咁其實呢一個我覺得係都幾動漫嘅，好似自己成為咗個動漫嘅人物咁樣咯。 你就由阿古獸進化咗做呢個戰鬥暴龍獸， 魚怪魔我即刻變大個嗰種 時空進化。 但你自己中意動漫有冇話中意邊套啊？即係如果要你揀自己最喜歡嘅。 我最喜欢啊，最喜欢都应该真系宋亚宝。 宋亚宝 吓，咁佢早排出咗个电影版啊，最后的 Evolution 啊，我都有去睇，哇！ 有冇喊？ 有我有啊， 有问有冇喊？ 真系有，真系有， 真系搞笑，真系喊！ 哇！真系喊到傻咗，去到临尾嗰一幕系眼泪啊，再忍不住了。 嗯、 啊，咁所以其实呢一套嘅嘅動漫都影響得好深嚇，即係好似尤其是今年呢一首歌啦，好似將以前細個啲回憶咧，好似勾翻翻嚟咁樣咧，所以都真係好感動。 哦、OK， 嗱，我哋頭先問咗一啲好輕鬆嘅問題，咁跟住落嚟咧，我要好嚴重咁問你啦。我首先要問一問阿咪就係點解你會揀咗 Jessica 做你嘅女主角？係咪你自己親口邀請人哋嘅先？ 唔系我亲口邀请嘅， okay. 但系我亲自同公司要求嘅。 搞错啊，好嬲啊！ 我而家都想亲自同公司要求，我想要 Jessica 或者 Ken 九八九六做我嘅拍档。 你啊想啊，阿慈都冇你份啊， 阿慈都好好啊， 阿慈都好啊， 我都想同佢合作。嗱唔系，点解咧？因为咧上次 Angela Yuen 咧就系导演安排啦，咁我属于一个比较唔知情嘅角色啦。 哦，辛苦你、啊。难为你、啊，师傅， 唔好咁夹，唔好咁夹。咁我觉得啊，同嗰女神合作一次啊嘛， 系先。 咁第二次，咁希望可以再同另一个女神合作啦。咁当其时公司问我咯，喂、喺女主角方面有冇啲咩想法咁样咧？咁嗰阵大家都拣紧边个好？咁、我就胆粗粗就同公司讲，不如试下问 Jessica， 好似几啱又。咁公司就。可試下咯，跟住就成功咗啦。 正常冇問你原因㗎、即係點解會係 Jessica 咁樣？ 唔係，其實單純就覺得佢同呢首歌個 vibe 都好襯、一個好青春活力嘅一個女孩子啦、青春活力。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如果可以合作到，應該都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火花。咁就就試下啦，咁樣就成功咗啦。 阿咪，你都鍾意呢一 type 嘅女生嘅，即係咪中學時期嗰陣時咧？呢一即係好似類似 Jessica 呢一 type 女仔，就係你嘅女神咁樣噶啦。 啊，咁都唔止中学时期嘅，咁 长期 都系女神噶嘛， 唔系中学时期系长期， 系长期啊，系大家嘅女神嚟噶嘛，系咪先？ 但本身因为你都中意睇可能佢网上面嘅片，觉得佢即系嗰种笑好吸引咁样，所以即系撇除 呢啲系你嘅睇法嚟， 我都有睇嘅。 我想知即系撇除话，即系佢啱呢首歌之外，我想知你 personally 对即系呢个演员或者呢个女仔嘅感觉。 其实我有睇嘅，就系、因为我睇咗佢啲片之后，我就觉得哇都。佢個人又好笑咯，我覺得咁所以同佢合作，佢又拍過一啲可能運動品牌上面嘅一啲嘅廣告啦。我覺得咁咪好啱咯，因為首歌又跑得啦，係咪先？咁跟住之後，佢一個咁可愛嘅一個女孩子啦，咁根本就同呢首歌係好十分貼切啊！咁我就 都唔知揀邊個， 唔揀佢真係唔知揀邊個好啊！咁所以就揀咗佢啦。 好嬲啊！我決定以後咧，我哋做嘉賓訪問係要求要有埋 MV 女主角一齊上嚟做訪問先得。如果唔係， 不如我開個 segment 淨係邀請每首歌嘅 MV 女主角上嚟。 好啊，好啊， 或者 MV 男主角講翻佢歌 都得，都得。哇！呢、這个谂法几好， 几好喎、啊！呢、這个 我想知感到真系拍摄嘅时候，你见到佢真人啊嘛，可以你系咪你系尴尬嗰种啊，定系点啊？ 有啲怕丑咯， 终于见到佢啦咁样。 喂，但系你次次咧，因为都见一啲女神级嘅女主角噶嘛，你每一次都好怕丑，仲应该系咯，学阿波盛话斋应该惯啦。 唔系咁，咁都会嘅。咁佢哋实在系真系女神啊嘛，咁你都会好害羞啊嘛，见到佢哋都咁同埋。你真人見到佢嘅時候，佢係一個好有魅力嘅一個女孩子。咁同佢傾偈，其實咧，你可能喺網上面睇佢會好斯文啦，好，但其實佢講嘢都幾好笑。咁所以其實同佢去合作咧，係令到呢件即係令到成個氣氛都幾搞笑，即係幾過癮嘅。因為你聽佢講嘢咧，其實都幾好笑嘅。但佢都係一個好識同人講嘢嘅女仔嚟嘅。咁、對比我就唔好識講嘢。 你睇講得幾開心啊！佢而家。 今次咧呢一个 MV 咧，即系跑步嗰啲嘅镜头有好多啦。有冇自己谂住话曾经有一刻谂住自肥，同公司要求我想要多啲 close 啲嘅镜头，咁样制造一啲机会俾自己， 定系想要多啲 close 镜头俾 Jessica？ 吓，都得吓。 唔系，我最开头咧，系个剧本其实系有我哋一齐跑步嘅画面。 系咯，我都谂紧点解冇理由嘅，都揾到翻嚟冇理由唔拖手跑定咩嗰啲咧？ 呢啲一定要有。 系啊，我都觉得会有噶嘛。咁但系咧，去到后屘咧，其实我哋有一个画面系会一齐可能 一個身體接觸咁樣啦。咁但係因為當其時咧，我哋就九九 coffee， 咁咧成個故事咧就去到最後咧，其實我哋就揾緊 coffee。咁但係去到最後咧，我因為同 coffee， 佢自己就會比較嗰日就會比較冇咁頂啦，咁周圍走嚟走去啦。咁我哋本來諗住係會有啲身體接觸嘅時候咧，咁我哋最後都係顧住 coffee 先，顧咗 coffee 先，咁跟住之後就冇咗個身體接觸。 哎呀，哎呀 不過我見佢都有摸你個頭， 啊，佢有摸我的頭，係雖然嗰個假髮， 假嘅 都好開心。 本身嗰個身體接觸係一個咩嘅，即係咩嘅情節？咁樣或者 其實就係、是、去到最後啦，咁揾到 coffee 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即係可能拖手一齊走咁樣。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 coffee 係救咗我，因為如果同佢拖手，我真係會硬曬成個人隻手，成個人唔知點算好啊。 咁樣都覺得叫救咗，我覺得係破壞咗，冇咗。 我但你唔抵啫。 抵喎，coffee naughty coffee naughty 係啊。 但今次呢個 MV 嘅故事咁樣即係阿今次 Eric Kwok 佢都有份做導演。同刘墉一齐啦，咁佢系咪即系现场嘅参与都会指导下，或者话俾你听？哦，即系因为可以由一个喺 studio 里边嘅一个监制去延伸到画面上面嘅导演，咁工件事应该系都好一体，可以知道攞个咩嘅感觉，系咪咁样？ 系啊，其实都系嘅，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因为呢度好多时都系跑步嘛， 系啊， 咁咧又唔知点解咧，我系跑得特别快嘅，跟住我见到即系食狗架车嘅时候系个速度系慢好多啊，咁我就系不停咁全速跑啦，咁好多时喺表情管理上面。都比较奇怪，因为我跑步系会比较大喘大气多啲，系狰狞啲个样。咁跟住之后咧，可能好多时就喺个表情上面，佢会帮我执得足啲。吓、嗯，同埋每一次跑嘅时候，可能要嗰个表情或者望嗰个方向要点样啦，佢都俾咗好好嘅一个 direction 我咯。咁、所以系好多时大家见到我啲周围望啊，其实都系佢话我知道的。 系。咁所以呢一个嘅 MV 大家都会睇得到啦，咁啊，咁啊，亦都今年就三首歌啦，咁啊，作为一个新人嚟讲，即系呢一年都系、都差唔多最后直路啦，咁所以都预祝希望即系喺一啲各大颁奖礼成绩好啦， 多谢你， 系啦，咁啊，跟住冇啊，下次再睇下佢边个 MV 女主角再谂啊， 真系，我都唔知仲可以点拣，所有女神出晒嚟， 唔系啦， 我目标系将一系列嘅 MV 成为我嘅自肥计划。 然后整一条片，净系剪每个 MV 嘅女主角做一个合集出嚟。 下次我哋约你， 正。 下次我哋约你，你一定要带埋女主角上嚟，知唔知啊？ 好，冇问题，冇问题。 好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阿 Mike 嘅，谢谢你 ，Thank you， 拜 拜。 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嘅，接获港铁通知，由于铜锣湾站有列车出现设备故障，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受阻。现时来往湾仔站至鲗鱼涌站的列车暂停服务，来往坚尼地城站至湾仔站的列车每四分钟一班，来往鲗鱼涌站至柴湾站的列车是每四分钟一班。而港铁公司亦都安排紧免费接驳巴士行驶受影响的路段嘅。 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你到我便你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千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